混合练习，不明不白， 不明不白， 不三不四， 不三不四， 不折不扣， 不折不扣， 不上不下， 不上不下， 不骄不躁， 不骄不躁， 不伦不类， 不伦不类， 不闻不问， 不闻不问， 不吃不喝， 不吃不喝， 不见不散， 不见不散， 不卑不亢， 不卑不亢， 不言不语， 不言不语。